Yes, I'm in love with you. Just listen to my word. Yes, I'm in love, yeah. 睡梦中醒来，把眼睛睁开，崭新的一天是什么色彩？ Open my heart， 充满了期待，阳光也在对我召唤。 看到窗外天空多么蔚蓝，跟我一同寻找憧憬的未来。吹吹吹微风，看一看大海，哼着歌，骑着单车，一路上自由自在。That's right， 纯净的体验，每天每天这感觉不会变。我的心跳要让你听得见，睁开双眼就会有新的发现。我看见你的画面，用我的相机紧紧的拍下 你每一张微笑的脸。 That's right， 印在我的脑海永远不变。当一阵风吹来，带来了夏天，空气也很甜，暖暖的感觉， 幸福感不会冷却，因为爱没有期限。 Yeah.